凄美，爱不过前进后退，可是选择让人受罪，摇晃手中冰块咖啡，音乐听得到心碎，要怎样才无所谓，不需要 像流沙，心里的情。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故事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一下最后痛点，我躲在我的世界。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 下雨，哗啦啦啦啦，雨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没有希望里找自己。 风往北吹。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无畏，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 这个夏天，有人告诉你，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 这个夏天，电影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精英都在听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2017年是落实大气十条和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秋冬季的空气质量改善必将是一项硬任务。市政府常务会日前审议了北京市细化落实方案，方案明确提出，空气质量改善同比恶化明显、排名靠后、重点任务未完成的区域将被公开约谈，严肃追责。经典九六九，和您带你听资讯。北京市卫计委的监测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医改实施以来呢，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的门诊量分别减少了12.5%和5%，一级医院及基层医院的卫生机构增加11.5%，城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量增加了20%左右。在门急诊中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就诊人次分别减少9.9%和22.8%。为了更好地实现垃圾干湿分离，北京市将推广厨余垃圾绿色运输车队，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的覆盖范围也将逐年扩大，2020年可达到90%。最近有人网曝北京希尔顿等五家高档酒店退房后不换床品，北京卫生监督部门已对涉事酒店展开调查，本周内将检查室内所有五星级的酒店。

着你。